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啊，改了又改，改完又改，都唔会有错啊。 改咩？ 喂，一匹不过一匹布咁长，不过唔好讲呢啲先。系、系要改嘅。即系本来咧，今集咧系讲呢个神咩人民超市广告杂志啊。 嗯。 但系咧就因为咧有啲嘢急、急啲要讲嘅。 好、 哦。咁不如就要将呢个超广告杂志咧就押后两集啊。 嗯。 都冇分别啦，因为都系广告杂志嚟嘅啫嘛。其实你可以唔听。嗯，你只有你只肯買，其實係唔肯使聽，即係冇乜嘢講嘅啫，淨係叫你哋買嘢嘅，買嘢同買嘢嘅啫。咁、當然啦，係有啲嘢想講，即係咧點解突然間會將個廣告集結押後咧、 嗯？ 就係講一個全而家全城都幾關心嘅事啦， 全世界都關心啦。 誒、未必嘅， 係啲官話啲人有立場，但係即係冇動作啫嘛。 即係我成日覺得我哋班聽眾唔好關心嘅啫。即係好，即係政治冷感啊，有閪屌都得啊，或者 唔係對佢哋嚟講真係冇嘢嘅喎。 你所以你就 佢以為對佢哋嚟講冇嘢。 真係聽啱我講， 佢哋以為㗎。 因為大家都知啦，我講緊係佔中送中條例啦。 嗯， 即係嗱，俾我講五分鐘至十分鐘 ，OK 嚇、嗯，唔好識，唔好飛 ，OK， 真係要聽聽。 嗯、 即係你話對我哋有冇影響咧？其實對我同你有冇影響㗎，阿陸知唔知啊？ 嗯。 因為點解？因為我哋唔係喺香港拉我哋翻去噶嘛，我哋喺大陸 一拉就已經喺大陸拉 了。所以成日對我嗱，啱啱講對我呢啲人咧就冇影響嘅、 嗯。 我犯法與唔犯法，喺大陸犯法又好，香港犯法都好，咁我都係一過咗關先拉我啦。佢唔會話、嗯，咦啊敲下啲文牛翻到香港先至 通緝你， 先通緝你咁樣戇鳩啦，係咪先？打官司打幾年啦，唔該陣。好啦，其實對我係冇咩影響。OK。對你都冇乜影響、 嗯、 即係其實對我首先第一時間一有呢個送中條例咧，我第一時間就諗起前節目主持人， 嗯，梗係啦， 嗱佢就最撚大鑊啦， 係啊， 嗱講少少俾你聽啦，咁前節目主持人你哋大家知邊個㗎啦嚇，咩咧？佢而家有喺自由亞洲電台做， 嗯、 又喺 D100 做， 嗯、 即係 D100 其實好輕騎嘅，垃圾， 嗯 ，OK，OK，、 okay? okay、 就自由亞洲電台就唔撚係講笑，或者咧佢點解而家唔翻大陸咧？就是、因為收到有啲風，有人同佢講：，哇，喂，你翻到上去就翻唔到落嚟啦。佢真係咁樣同阿前節目主持人講。咁、 嗯、 咁，既然前節目主持人，既然你咁樣同阿前節目主持人講，前節目主持人，咪屌得你勁啲咯。佢真係而家就屌得你好撚勁。橫 掂都係豁出去啊！ 係豁撚咗出去嘅。佢唔同我啊，即係佢而家仲唔好話衰咧，衰到以前。佢而家係真係報憂不報喜啊！佢唔會講好嘢㗎、嗯。即係有時我都講好嘢㗎嘛，即係有啲唔差嘅，我都可能有啲可以值得講嘅，可能都會講啊，唔會太差嘅啦。我都會講，諗一諗啊，唔好話講啊。但佢唔係唔會講好嘢㗎啦。 嗯， 即係就算你有啲咩咩咩咩做慈善啊，啲善事都唔會講㗎啦。佢而家，佢只係講你撲街唔家產嘅嘢，咁咪近撚家咯。喂，講真，你係煽動國家安全罪 嗯。 煽動即係呢個煽動罪咧，其實係香港唔係代表你冇噶，係、 嗯、 其實23條咪係咯，一遲咗將來一定一掛鈎就香港拉得你，大陸都拉得你噶啦， 嗯， 係咪先？但係你認為，但係啲人話，屌你講啫嘛，又話政治犯唔會會拉嘅，係政治犯係拉 都有嘅 啫，邊有仲要政治犯嘅啫？即係而家拉阿前節目主持人，就梗係佢以前。喺大陸做廠嘅時候，嗰啲黑暗嘢啦，即係我唔知啦，我知嘅 ，OK， 但我唔知係咪啦 o k 你認為一個一間廠 ，OK， 佢嘅資金由佢係一間德國公司，喺、德國馬克換錢換成人民幣、，OK， 喺大陸開廠，你會用啲邊一個價？OK， 好，我當你第一次嚟，你唔熟悉，覺得嗰個德國佬係用呢個在岸價，在岸價同離岸價係爭十個點子㗎、 嗯， 即係賺少咗10蚊到啦咁樣㗎。好啦，好，我當第一次，但係之後咧，你將啲錢賺咗啲錢匯翻去做馬克， 或者你可能有啲港幣要用，咁你會用呢個在岸價定人民離岸價呢？即係你知道離岸價呢就係我哋喺免税喺嗰啲兑換店兑，而家係我琴日兑啦，係100蚊港幣兑88蚊人民幣。 嗯，喺大陸嘅兑換。 但如果譬如你一個在岸價呢，即係同銀行換呢，其實係87嘅啫，甚至86點幾嘅啫，係爭咗十幾個點子嘅。Okay？ 即係如果你在商言商，你一定係唔會用呢個在岸價嘅。OK， 即係唔會同銀行對嘅。你係自己搵啲咩渠道我唔知啦，但我唔理你咩渠道，只要你唔係經過銀行對，你就有問題。你記住喎，係唔經銀行對，你梗係要話：屌你經嗰啲咁地下錢莊，緊死得抵你拉啦！你唔好咁樣笑人啦！你有冇試過對士多對個錢啊？士多對嗰個 係離岸價嚟啦，都係離下錢莊嚟㗎。 係類似都你都係擾亂金融秩序啊！你記住，喂，你諗住喺嗰啲士多對完之後，你翻嚟香港冇事咩？喂，擾亂金融秩序。就已經係可以拉到你㗎喇，因為而家講緊嗰個係判三年以上七年以下徒刑就有權送終㗎嘛，啱啱好落鑊，你只要喺大陸嘅地方對人民幣就啱啱好落鑊 ，OK， 好啦，咁你話仲有一條例嘅，你可以咁樣駁我㗎，呢度都話到明，香港係罪，你先至送終啫嘛！如果香港冇呢條罪嘅，咩等於叫雞唔係罪嚟㗎？叫雞唔驚嘅喎，呢嚟話叫雞驚，叫雞唔驚喎，叫雞係大陸係罪，香港唔係罪。咁我哋係冇可能拉我哋上去嘅喎。即係我哋衰係衰其他嘢嘅啫喎。OK 啊，但係你唔好諗啊，你經過嗰個途徑 ，OK， 唔係正式途徑，等於你知唔知我其實私下唔可以同你對人民幣㗎？ 哦，唔知喎， 你憑咩對俾我？你乜嘢新鮮蘿蔔皮對俾我？當然我哋成日都OK 你乜新鮮蘿蔔皮對俾我先？喂，我哋一定要有機構去兑換，我哋有銀行嘅，你可以有銀行換人民幣嘅 ，OK 你話去找換店有冇問題咧？刀相確啊！記住，香港邊條法例你要俾你對人民幣啊？話聲俾你聽。邊條法例啊？對英鎊、美金呢啲流通貨幣得，人民幣唔係流通貨幣啊。OK， 你喺大找換店對香港找換店對都有商榷餘地啊。 應該有牌嘅咁佢哋。 有牌啊，有牌唔係代表你合法啊！你明唔明白？你知清楚呢樣嘢，所以我哋呢一條罪係喺大陸又犯緊，喺香港都犯緊有機會。尤其是可能我哋私下對咧，私下換咧，係咪先？咁。唔多唔少都係㗎啦，我爸爸媽媽子女都即係親戚所有。喂對住100蚊人民幣嚟嘅先啦，咁樣我同我媽都有㗎。其實唔得㗎。因為你憑咩身份先，你冇牌先。有牌都相確㗎。所以喂我哋有權真係會令到我哋執會送終。好啦，我等我講完你阿陸你先講。即係哇坦白講你話我就唔返大陸。咁我喺香港。咁咪吹得我漲咩？喂，唔係喎，你老豆老母返唔返啊？喂，而家唔係話真係要夾你㗎。我夾你大老豆老母嚟要挟你就得啦。係咪先？喂，即係咁有啲話呢個我老豆老母關我撚事咩？咁道德道德。但係我哋有冇理由嗱？我呢個好衷心嘅講法，我哋有冇理由擺一把刀喺我頭上面先？係我冇事㗎。我唔會有事㗎喎，但我哋冇理由把把刀喺我頭上面隨時可以劈落嚟㗎，我一個行差踏錯唔小心就會劈落嚟喎，大佬真係有可能㗎喎，我哋唔點解要俾一把刀擺喺我頭上面呢？係咪先？即係所以我即係當然啦，我哋嘅網友我哋嘅聽眾可能對政治冷感，但係講真，坦白講，我哋都應該有時對一啲呢啲嘢會有機會影響到我哋，其實有機會咧，即係喺你頭上邊呢把刀有機會，咁我哋 就算我哋唔係好似啲立法會議員咁啊，唔好似阿銘仔咁啊，唔係好似嗰啲朋友咁出嚟抗爭，咁我哋可唔可以俾表少少態咧？就喺6月9日， 大遊行， 遊行行出嚟， 可能俾一俾個態， 甚至你唔表態啦，你我都係中意翻大陸叫雞嘅咁啊，或者揼下骨嘅，咁譬如你喺一啲Facebook 啊乜嘢啊都點下讚啊，即係我成日覺得我哋呢一班人係好撚吝嗇嘅，尤其是我班聽眾，喂，我唔好話叫你哋每一集俾1蚊啦 ，OK 啊，已經係少啦，唔係冇，有啲俾成嚿水添，甚至乎我有時喺 Facebook 寫啲嘢，我覺得幾好啊，佢哋都唔肯點贊嘅，即係可以連點贊都咁吝嗇嘅，喂。有時唔係要論識嘅，呢次其實要你哋行出嚟，我都希望建議你出嚟嘅，即係你表個態啊！就算即係坦白講，過啊過緊嘅啦，即係難聽啲過緊嘅。 係啊，我都覺得過緊， 我都過緊。唔係，我仲有一個方法嘅，可以拖到7月1日咪得咯。 七月一號 拖到因為香港立法會嘅規定咧，過咗暑假咧就重新再嚟咯，下屆都所以少咗個噶， 實過噶。 啊，下屆有成9個月，有成10個月，你搞就實過噶啦、總之今次唔係，我覺得拖得一次就得一次咯，唔係話俾你，我係要搞亂嘅香港，唔係你任何嘢都反對。OK， 我係表一個態，我係證明佢，喂，我喺呢件事嚟講，我盡咗我自己能力就行出嚟，就係咁樣簡單啫。即係我唔希望話，哎呀，都冇用㗎啦。係啊，冇用㗎。但係你有冇你幫你對你自己做過啲乜撚嘢？你對你自己做過啲乜撚嘢先？乜撚你唔都冇做過，你就話冇用。你做咗冇用，我心肝命底。我曾經喺呢一度講過西個撈，我反對過，我對得我嘅下一代住。嗱，你哋俾人拉，唔關我事㗎，我反對過㗎。你係屌翻建制派啊？咁係咪先？即係我好希望呼籲我嘅聽眾、我嘅朋友、我嘅 fans，OK， 都抽少少時間。我唔係叫你一定喺東角度集合，行到個老母閪去政府總部，因為我都係一個好吝嗇嘅人，我會中途插入，行過去啫，社民連捐啲錢我就走啊，或者你我都係咁樣。喂，但係你我最緊要就係咩咧？我有冇表過態 ？OK， 甚至 OK， 你真唔行出嚟點贊啊？留下言啦、搞大个市佢啦，个势佢啦，都好嘅，即系好过乜嘢都唔做，喺屋企拗春袋啊，系咪先？唔系嘥你好多时间啫。OK， 咁阿碌，你认为咧？ 我认为都系过紧噶啦， 系噶， 冇噶，冇得搞噶。 咁 即系佢依家夹硬嚟嘅，真系乜嘢拗得出嘅，有乜所谓啫？即系人哋。歐盟又表態，美國又表態，日本又表態，加拿大又表態，佢都可以當人冇到嘅。啲立場嚟啫嘛，召喚冇意思噶，佢都唔做嘢。係 啊， 咁佢恃住咁樣，你真係 即係所以話咧，我哋將來香港嗰啲優惠國嗰啲同外國做生意嗰啲嘢咧，優勢冇曬噶。 係啊，冇噶， 冇曬噶。即係其實你一唔反對，到時有一日，佢點解我買粒 CPU？舊款咁多嘅，冇新嘅 CPU 賣嘅、你唔好怨人，因為你冇反對過。 點解冇 Google 用嘅？ 喂，真係喂， 唔係香港政府唔俾你用啊，係美國政府禁啊， 係外國唔俾你用啊， 係當香港係中國一部分咪禁埋 你用咯，係咪先？ 好簡單， 真係喎，即係盡自己少少能力啦，做下嘢啦 ，OK， 即係我唔好中意強迫人去 ，OK， 同埋強迫人參與。你哋有腦嘅，咁你以為我講得啱，你咪去咯。你為我講唔啱，你都去望下啦。OK， 好啦，即係啲衰嘢講到呢度算啦。OK， 但真係咁，唔係衰嘢嚟㗎，就講下即係照嗰啲。我好撚驚啲人話你啊衰嘢咁樣，你執咗少少嘢之後就屌你無限上綱。我真係好認真，我哋 即 係 負面嘢，唔係衰嘢。 OK， 即係 都係負面嘢嚟咁。 係啦，係啦，係啦。當然啦，等我第一樣嘢，一樣嘢，你每一集俾1蚊啊，或者俾1蚊以上啦。咁我都呼籲你哋嘅，就唔會強迫你哋嘅。 咁等誒甚甚至乎你點唔點贊我都係呼籲你哋嘅嘢，唔係強迫你哋㗎 ，OK？ 啊，大家盡量， 我 盡量希望你點贊啦，盡量你希望你哋會俾疏爽啲，俾啲啦，唔好咁吝嗇啦，即係盡量希望你出嚟行啦咁樣啦 ，OK 啊？好，即係講下呢個改了又改，改完又改啊。 嗯， 點解咧？其實係一個都幾撚大鑊嘅問題嚟嘅。 乜嘢咧？ 即係其實咧，我搞團友，你知我一個月都有一次團搞噶啦。 嗯。 咁早輪咧，咁我就即係前幾日啫，咩早輪咧？咁就有位網友咧就同我講話，我想跟阿牛哥你去玩咁樣。 嗯。 咁我話咁我咪珠海咯。啊。咁當然啦，佢最後甩底嘅，唔係甩底嘅，佢係受傷。總之唔知點解咧，總之。有啲人啲甩底就會 JJ受傷， 就會話自己受傷噶啦， 打飛機打到損。 唔知道，總之啲甩底就會話受傷噶啦。OK， 啊，咁啊唔係我唔係取笑佢，唔緊要嘅，可能真係受傷咧，係咪先？啊，咁佢受傷咁樣，咁受傷我冇可能要佢噶。咁我同時當然我出面取雞啦，咁當然我有啲熟腳噶啦，例如阿大的嗰啲啦，咁樣係咪先？咁我當然我有同其他網友即係話會參加團嘅網友去講啦。咁當然咧係一個都冇復啦，唔知點解。是喎、哦、我都唔明喎、哦、佢哋話去係你哋話去㗎喎、哦、唔係我逼你話去㗎喎、哦、但係你會話去完之後我問你去唔去你係覆都唔覆我㗎喎、哦、咁、當然係有啲覆嘅咁佢還得閒啦咁嗰啲咪 OK 囉冇問題啦、所以呢個覆都唔覆嗰啲呢我已經貼咗個飛機喺佢個名字後面飛機嚟嘅或者呢、 okay. 即係我成我唔好明點解呢你唔講我咪唔會約你囉 嗯 先你講我約你是好似我錯咁㗎喎你唔好用我錯咁㗎喎。等而家 做乜無論啦啦約我屌好撚做。 你話要買神山虎 ,ok, 即係齊外話唔係齊外話有啲見難嘢嚟㗎嘛。你話要買神山虎。 咁我咪話買神山虎囉貼俾你囉貼啲價錢啊嗰啲啲規例點入鎖俾你囉。咁你唔覆我梗係問多一句你係咪 買咖啡㗎咁你都唔覆我㗎喎。點解呢 唔明 白。問你做乜你做咩是咪好過癮呢是咪玩我玩得好撚過癮呢啊唔知我有冇乜所謂嘅有冇所謂 因為唔使錢覆 因為係啦因為係呀連覆你都咁撚吝嗇或者呢好撚好撚危險香港好撚危險返火星。 咁佢第一嘢嗌你嗰下嘢又唔吝嗇喎嗰下得 意。係真係好撚奇怪喎佢係要同你講哎呀我要想買神山虎啊我想參加你啲團但係點解最後佢唔使覆你好撚過癮嘅或者呢因為我又唔會嬲我而家我但我好撚有趣嘅，即係每次我貼個飛機上去咧，我自己係笑嘅其實，即係我完全冇嬲過，真係好撚過癮嘅。咁當然啦，你哋唔去啫，我有腳佢噶嘛。 嗯， 咁我哋一隻腳咧，啊就好撚醒嘅，即係聽你嗱，我要解釋一下我自己先。我每次搞團咧，咁我都係其實我話星期四要 confirm， 你 confirm 咗咧，唔係一定搞得成。 嗯， 記住係我星期五。譬如我又星期六玩啦，星期五我問咗啲經理爹哋或者媽咪 安唔安全， 安唔安全有冇得玩，咁、我先至 confirm 嘅 ，OK， 嗯， 好啦，咁當然啦，咁啊，所以就算你應承， 嗯， 而家貼咗飛機後面嗰啲咧，應承都冇用噶， 嗯， 都會取消嘅，就好似呢次咁， 嗯， 咁本來都未取消住嘅，咁阿大的咧就哇自己一入去識個經理咁，珠海經理咁，小龍女咁啊。咁我就同，因為可能大啲又同啲女傾偈啦，同啲女傾偈咁樣傾傾下咁話，誒、喂，好嚴喎、哦，你過嚟咩？咁大啲就即刻問下小龍女，咁啊問呢排係咪打緊風啊？咁、小龍女就話係啊，打緊風啊，呢排都乜乜乜啦咁樣。咁、我阿大啲就即刻將幅圖同阿小龍女傾偈嗰幅圖就俾咗我，咁、當時好似係星期四嚟嘅，唔知星期四定星期五啊？星期四嚟嘅，星期三四啦，總之咁跟住唔使講啦，有風我緊取消噶啦、其實唔係話關心你哋安唔安全，一我冇錢賺嘅，我真係冇錢賺嘅。二喂，我都要安全呀，仲靜止嚟啊，係咪先？咁我都要安全，咁樣一危險我就唔去噶啦。OK， 咁即刻我真係要取消啦。咁、取消都冇問題，咁我唔去珠海啫，咁我成日諗住有好多地方玩㗎嘛，係咪先？咁我話即刻就問阿陳寶文、有冇興趣去淮江咁、因為阿陳寶文呢排呢期好似 閒閒 地㗎嘛，你做乜撚嘢㗎？平時唔係係咁樣㗎喎，咁我話佢有興趣，咁我咁 佢咁諗住兩個，咁諗住三個嘅約埋你嘅，咁你又有啲事啦，唔得閒啦，咁樣就去唔到啦。咁我咁環江呢啲，屌你唔嗌 DJ 都係500多元，我連埋俾埋小費啊、少爺啊，都係900多元。咁我兩年有去都得啦，其實冇乜所謂啦。咁我諗住同阿長寶問佢啦。咁我星期五啦，就問阿林林經理啦。喂，我星期六過嚟。我已經問咗啦，有冇風？星期六過嚟玩我哋兩位，得唔得？跟住阿林林就話俾我聽，好，好喎、啊。跟住咁我落兩，我將幅圖啦，同阿林林傾嗰幅圖咧，就貼埋俾阿陳寶文講啦。佢話我問咗有冇風啊，佢話好啊，即係冇風啦。咁啊咁啊去啦。咁約好曬陳寶文幾點？因為佢喺環工都有啲嘢，有啲生意仔做下嘅。可能可以買料啦，咁成啦，啲廠買料啦。咁我話嗱，你喺呢個地鐵站落車，咁你經呢個地鐵站就行左手邊，行600米咧就會見到食 X 寶酒店噶啦。到時咧，我哋就喺嗰度食完飯，食完飯之後跟住去唱 K 啦、K 歌啦，咁樣長斌文已經講到明噶啦。話我就唔帶出街噶啦，但我坐兩件。我成日覺得最撚戇鳩係坐兩件嘅。不過佢咪啊，不冇辦法啦。唔關我事㗎嘛，係咪先？其實你 有多個人陪玩。 坦白講，我唔驚㗎，我唔緊要㗎。你唔坐都唔緊要，你俾錢得㗎啦。真係坦白講，真係你夾錢玩得㗎啦。所以我冇乜所謂。咁我坐兩件啫嘛，咁咪坐兩件咯。好啦，咪傾落佢咯，長毛傾好曬㗎。我話嗱咁啦，聽日就你喺環江嗰度買料啦。咁樣我咧就先入去，我先租咗酒店先。咁跟住就到時夜晚一齊食飯啦，跟住食到8點鐘，我哋就上去 K 房唱個跳舞啦，咁樣咁樣整好曬啦。跟住唔知過咗幾多個鐘頭之後，阿林林咧，就再同我講啊，喂，其實呢兩日都應該會嚴喎，定係呢兩日都好嚴，我唔知啊。咁之後佢話呢兩日會嚴嘅，佢話。因為我星期五嚟㗎嘛，佢話呢日會嚴㗎喎。有冇佢真係轉啦，佢話有冇興趣呢我私下約啲女仔出嚟 酒吧玩。 係啦，咁你喺食飯去同佢食飯同埋喺酒吧玩，咁有冇興趣呢？咁我又即係話我可能話冇興趣㗎。因為點解？因為我真係長毛文冇興趣㗎嘛。因為講真的約得嗰啲女你就冇得平台㗎啦。係咪先？你約玩兩件咁樣嗌計山長水遠過嚟啊，咁唔得㗎嘛。好啦，咁啊咁我算啦，咁我同陳寶文講取消啦，咁我同陳寶文講取消咗佢。但跟住我諗咗兩諗，陳寶文坐台就話唔好啫，嗌啲女出嚟，我屌你老尾，我唔係喎。我可以診，我可以診㗎喎，係咪先？ 單刀赴會 啦，係咪先？屌你啦，黐撚線！咁我即刻咪就阿林林講，啊咁樣不如咁啦，係咪可以睇相？因為林林幾好㗎嘛，早輪咧佢有啲新女相咧都幾得㗎喎，咁都俾我轉發俾你哋睇啦，等你哋又喺揀女啦咁樣，咁啊有啲新女嘅。咁我就話咦，其實我見到有幾件都真係跌碌背落嘅。咁我跟住就話同阿文文講啦，我就話咁如果我一個有冇問題先？我一個人過嚟，咁我又租定酒店囉，同你食完飯，同你食完飯，即係同埋阿林林，同埋見女食完飯一齊去酒吧玩下囉。玩完之後跟住先至返去酒店囉。咁阿林林就話好嘅，跟住俾啲相我睇。睇，咁睇咗個叮，跟住睇咗俾咗兩件我睇，都肥嘅。咁屌要揀嘅話，即係睇相已經夠閪噶啦。如果睇相肥嘅已經唔撚掂噶啦。咁我就話，可唔可以俾件瘦嘅我？OK， 好。咁阿文文話，跟住林林就話，即刻俾咗兩件瘦嘅我睇。有一件，哇冚家產 P 到咧，塊面咧羅志威意思 上面 尖到呢冇可能咁尖㗎。咁唔使諗㗎啦，咁即係另外一件唔尖嗰個啦，咁佢一睇個睇個樣都清清純純嘅。清清純純嘅。咁好啦，咁我話 ,ok 啦，呢個啦，就呢個啦。咁樣又好晒啦，咁我照及啦，我嚟到酒店 我就同你講我嚟咗，跟住就你又安排我哋食飯，同埋去酒吧玩啦咁樣。咁啊講完啦，一宿就冇話啦。咁到第二日大概係12:00啦。其實嗱，記住啦，我酒店我租咗噶啦，即係星期六要玩啦，星期五我已經租定酒店噶啦。OK， 啊咁啊咁啊一宿冇話啦，到第二日大概係12:00啊，唔係啊。2-3 PM 到啦，其實我就到咗酒店噶啦，我就發咗個訊息俾阿文文、阿林林，我就話：喂，我到咗啦。咁跟住阿林林就話：好，咁樣，咁冇嘢啦，有幾個鐘頭，有個零，其實半個鐘頭到啦。我睇電視啊咁成啦，跟住收到個短信，咁阿林林咧就俾咗佢嘅對話喎，因為文字對話俾我睇喎。佢話今日我約咗個客，你過唔過嚟支持你啦？跟住嗰隻女話：我嚟姨媽。哦，我屌你咯未？喂，跟住佢俾我睇，我話喂，有冇得揀啊？我已經住咗酒店㗎喇噃。跟住話佢有嘅，唔使驚，牛哥有好多嘅，好多咁啊。其實坦白講，睇相嗰日咧，啲女都幾多嘅。OK， 但係當然啦，我鍾意啲瘦嘅就冇乜啦。跟住阿林林就即係話：嗱，我介紹一個瘦嘅女仔俾你，咁聰明嘅，好玩嘅咁樣，咁都冇計啦。跟住我而家問你：喂，有冇相睇下先？佢一俾一張睇，叮 ，OK 嘅， 當壞。即係嗱，佢話瘦啊，因為我話係咪瘦嘅先，因為佢嗰女仔面就都唔係尖嘅，都圓圓地嘅。因為我俾相睇，想你睇下阿碌，你就知噶啦，都圓圓地嘅塊面。咁其實呢咁嘅面型咧，就唔應該係瘦嘅啦，某程度。咁佢話：喂，係咪瘦㗎呢、這個女仔？佢話瘦㗎，但就唔係好高。咁樣你介唔介意啊？我話唔介意，瘦就得㗎啦。咁樣跟住 OK 咁啊，跟住佢話：咁呢個女仔咧，佢同我講，喺啲語音同我講嗱，你咧。就要抄低佢微信，攞咗佢電話，問咗佢嘅全名，攞佢個湖北攞佢老家嘅佢喺邊度，問佢邊個老家，咁你又話俾得你喺邊度人，俾埋你嘅全名佢，跟住你加佢微信咁傾啲瓜啦咁同佢講，佢又同我講唔好俾錢，一路都唔好俾錢 ，OK， 你同我傾完偈，啲留言就全部刪，即係關於嗰啲講價嘅嗰啲傾咧，喂。或者第一次見面嗰啲就全部刪曬佢，淨係留唔使點留嘅，唔使留其他嘢㗎啦，咁樣咁錢咧，佢話錢咧，一係你就走咗俾佢，一係咧你如果你驚咧，你可以俾阿林林就林林轉交俾佢。 哦 ，OK， 哇，其實我覺得係好隔蝕㗎。如果經林林再交俾條女，其實某程度呢個就安全咗一啲嘅。 Okay? 大咗層咯，叫做。 但其實 捉起上嚟都冇分別。 其實需唔需要啦？其實需唔需要咧？所以一捉起上嚟冇分別啦。二，喂，講真，我係差唔多 ending 先俾錢佢噶啦。我 ending 佢都走啦。咁其實我唔會一俾錢佢行出門口，公安就上嚟噶嘛。咁抵撚死啦，係咪先？係咪先？咁而且即係點為之俾錢佢啫？嗰條女袋有冇錢咧？我袋可能有一嚿水都話我俾㗎啦，係先唔出奇㗎喎，係咪先？佢即係要屈你即係緊得㗎，不都算啦，係咪？咁我咪話 OK， 跟住就 send 咗佢個抄低個女仔微信啦。咁我睇下佢，因為阿林諗話佢做兼職㗎嘛，咁我睇佢做咩嘢啦。咦，原來係做嗰啲樓房推介嗰啲中介，中介嗰啲最撚簡單㗎啦，唔使學識。乜柒都唔柒使，有腳骨力，肯帶人行幾個樓盤得㗎啦，咁嗰啲，咁我睇話都由五月開始都有啲咩嘢㗎喎，咁我幾啲瓜啦啦，咁我覺得呢個咦真係兼職嚟喎，因為諗佢同我講話呢個女仔唔係出嚟做㗎，佢係有正職嘅，咁我唔知點解，當然我問咗啦，唔知點解阿林林就會認識到呢個女仔。佢係呢個女仔好聰明好乖，咁又好啱你啦，因為佢又瘦，佢冇話平嘅，點知真係好撚平 ，OK， 咁唔緊要啦，其實都冇所謂㗎，喺我嚟講，咁佢咁嘅介紹都比較識，咁佢話咁呢個就好啱你嘅，佢覺得，咁樣咁啊，佢啦，總之重點係咩咧？因為佢係做有正職嘅， 佢俾你調咧係兼職嚟嘅啫。OK， 咁佢係一個做一個地產中介嘅。咁講到呢度咧，梗係要賣個關子啦，因為你知啦，都29分鐘啦。咁我再講落就好長噶嘛。所以咧就要留翻下個禮拜再講埋嘅氣慾啦。咁樣都係照計啦。行你哋最好就行啦，神山虎最好就買，唔係最好買，必定要買話聲咧。OK， 咁打賞嗰啲唔係唔好啊，係一定要嘅。唉，真係如果有條唔屌啊，你都唔撚就得嘅。咁又行最緊要真係可以行咪行咯。OK， 咁我唔講咁多噶啦，費事嗰啲因為話我煩 沉啊， 你哋自己諗下，你應該點做啊？點唔點贊嗰啲你唔點贊對唔得我住？尤其是有時真係點贊緊都幾撚緊要㗎 ,ok? 吓你要你呢真係對唔到我住。咁你對唔住我都唔撚緊要。你唔出嚟行你對唔對得住你自己同埋你下一代。 係最緊要下一代。 ok? 啊你自己諗。啊所以6月9呢我就冇團上嘅。啊咁啊或者都可以嘅我哋栽埋。行完咪跟住自己送鐘囉。我哋一齊送鐘揼骨都得咁你可以約我。OK， 咁佢四號嗰啲站集會啊，嗰啲已經唔重要啦。我會去，你哋去唔去唔緊關事，啲人嚟驚啊嘛，你哋。OK， 好啦，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咁下個禮拜聽埋我同兼職嗰個約會啊。OK， 好，拜拜。 拜拜。